喂， 两位主持好。 是啊是啊，怎样啊小姐？ 嗯，我想问一下个罂粟粉呢， 是 现在市面上呢和超市那里呢卖那些罂粟粉多数都是有防腐剂的嘛。 哎呀，基因改造啦，实系啦，预咗啦。 是 啦，粟粉不要买啦。什么 二氧化硫是不是就是防腐剂啊？ 二氧化硫，嗱，我估啊，应该系一种即系防腐嘅方法嚟。 系咯， 佢可能用嗰啲硫磺 咁 去分 啊，嗰啲又系咯，就尽量避咗佢啦。嗯， 系啊，咁所以我想问一下咧，有冇咩天然嘅物品代替呢个腌肉咧？嗬？ 哦，你讲腌肉系嘛？肉咧就嗱点？我哋点解要腌先？就 系 因为佢硬啊嘛，系咪？咁你揾一啲英文咧好多嘢叫 tenderizer 嘅，就系软化啲肉嘅。嗱，最天然嘅咧，我知道嘅咧就係木瓜汁啦，嚇，木瓜汁嗰啲咧，即係揦佢咧就好正。你問啲大廚啊，即係嗰啲高檔嘅大廚啦，佢哋都係用呢啲嘅 梳打粉。 但係啲木瓜，你特登買一個整少少嚟醃肉嘅，好似又擠唔得耐喎。 誒，咁咪第二朝食咗佢咯， 咁樣 係啊係啊。嗱，咁 佢冇乜嘢乾品代替啊？ 梳打粉啊， 梳打粉得唔得？ 得啊，係啊， 即係梳打粉其實都可以， 係咪都係冇咁好？ 是不是都是没那么好啊？你 是 想酸软一点，即是你用譬如那些罂粟粉那先算啦，它除了软身之外呢，你还希望有个少少的即是滑的感觉的嘛。 是啊是啊，但罂粟粉都有二氧化硫 嘅 好似， 一只只嘅 话， 我唔知道啊。 咁你问错人啦，你问错人啦，因为我唔用嘅。 我望又望都系冇一只 入冇嘅。哦，咁更加唔好要啦。 但其实咧，譬如咧，如果譬如你整肉嘅时候，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需要整啲芡汁咧咁样，因为咧就系你都会有时你都打芡咧都需要落啲粟粉噶嘛。 唔系，我都试过用马蹄粉啦， 嗰啲咯，番薯粉啊，芋头粉嗰啲咯， 但系都好鞋嘅， 都好鞋。嗱，咁咧就係我之前咧聽過一個大廚講嘅一個方法咧，我都覺得幾好嘅，你可以試下嘅。咁佢做咩咧？好健康啊！佢係攞淮山嚟做嘅。 嗯， 淮山不過係多 新鮮嘅淮山， 不過就係多功夫噶，老老實實，即係呢啲嘢就係冇計啊！佢點樣做咧？ 多到都 係多功夫 嘅。 係啦，佢就攞啲淮山蒸熟佢。蒸熟咗之后呢，佢就挨烂佢啦。咁变咗呢，佢就係一个即係点讲糊状咁样啦。然之后呢就加啲水，跟住呢就煮嘅时候呢，你就会变成结嘅汁㗎啦。 嗯。 淮山佢好多淀粉质㗎嘛。佢， 哦， 都可以做到。 嗰啲淮山粉都 OK 咯， 係 咪 呀？咦，淮山粉都可能得嘅。係呀係呀。 你都 可以 咪用过下。 我都未 下囉，係囉。嗱，即系话阿黎小姐话咧，健康嘅嘢都艰难啲啦，咁又未必嘅。你识得去揾咧，有啲系超简单嘅。头先我譬如我介绍嗰几样啊，嗰啲咩所谓代替嘅沙律酱啦，你买翻嚟咧，转完都好简单嘅啫嘛。以前我介绍好多自己做嘅酱汁，好简单。 咩 乜都有啦吓咧， 真系好多啊， 系啊。咁我书都写咗几本咯，咁你呢啲系咁简单嘅，要好味之麻，你捞下捞下咁样，呢样沟嗰样 A 加 B B 加 C 咁就好食啦，未必一定咁艰难嘅。 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唔该晒。 好啦，多谢你电话。 唔该。 喂，长哥。